阿里山的上眼装不下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装不下，高山长起见水长，是不分呀，碧水长美的情山安住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高山长起见水长蓝，姑娘和那少年是永不分呀，碧水长美的青山庄。 冲分也冲，冲冲仿似梦，痴心空枉中，相思万千重，梦暗痛心暗痛，追忆相与共，秋波轻轻送，挂空过去待我刻意侍奉，以往共你恩心义重，那日再得你相逢， 笑你就不见了，

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天地挽着那梦里的时光，留不住旧时的回忆，多少年的漂泊，多少年的相思，多少年流浪的日子，哦，对起对起，哦，对起对起，出这样一句，这样一句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庭院深深深几许。 坚定着希望去闯。

行到送别你，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。失恋的都记住约定， 当你想的世界，当你想的刹那忍耐，无分你的我的，即使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都到你的，为着是浪漫的爱情，通通都可再见，但承诺可再听，什么不变色。 Oh baby， 当晚与你记住抱公益，偏偏想起风的情景， 回忆不执手，这已为我成影。 回忆也许你的，当晚与你记住流水星，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。